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个最新一集嘅线上谈。今日我请到咧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嘅客席讲师叶国豪博士叫你 Jackson 好唔好？ 好，Jackson。 咁好多谢 Jackson 即系过嚟同我哋倾下偈。咁Jackson 就系台湾嚟，嚟咗香港14年，咁咧就喺中大教书都好多年啦。咁咧佢熟嘅范畴咧真系相当之广嘅。咁包括即係當然係台灣啊咁啦，亦都即係社會學啊、政治啊咁樣嚇。咁但係希望今日我哋即係都可以集中，即係講呢個其實可能同香港未來發展一啲比較宏觀嘅一啲嘅問題嚇。開始時候我想講就係好多時我哋話香港即係冇乜資源係靠人才，人啊即係最主要嘅資源嚇。咁咧就亦都自己人才啦，你吸引好多外地嘅人才啦。咁但係就而家就似乎都幾清楚下，即係香港有個移民潮。係。咁特首啊，平常心面對。咁第一就係、是、其實你睇嗰個影響，呢次嘅影響其實會同過去嘅會唔會有啲唔同咧？需唔需要即係擔心呢個問題啊？其實。 我自己都覺得呢個問題係需要擔心嘅，同埋都好重要嘅。因為今次嘅移民潮同以往，譬如話93年以前啊，我哋知道如果了解香港歷史發展嘅話，我哋知道譬如話66年、67年，或者89年、97年回歸以前，呢幾波移民潮係好唔同嘅。咁有咩唔同呢？首先亦可以睇到咧，即係對呢波嘅移民潮咧，對香港嚟講，第一真係香港人口減少好多啦。譬如話咧，我哋前兩年咧，如果睇翻香港嘅統計處相關嘅統計資料啦，咁香港係750多萬人嘅。咁今天咧就睇咧，其實係少咗十幾萬到730多萬。咁咧其中好多因素啦，譬如話真係中產啊，或者甚至你唔需要中產啊，你可能之前有新聞報啊，可能每個月家庭收入20000蚊，你就決定移民啦喎，另外一方面，當然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口主要增加咧，就香港從來都係一個移民嘅社會啦，所以主要增加係嚟自於所謂嘅單程證新移民噶，一天150個啦，一年就54000幾個。咁過去兩年咧，因為香港政治嘅變化啦，同埋疫情啦，所以嚟嘅人就因為審批要埋香港政府手上邊喎，所以嚟咧都係10000松啲咁樣，所以加加埋埋就人口少咗好多。咁Chris 啱講到都好啱啊，就係香港其實主要嘅發展咧，其實香港土地又唔大嘅，1100平方公里啦，咁冇咩天然嘅資源嘅，從來都係做國際貿易啦，或者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就係一個作為你哋講啦，傳統講法啊，東方西方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point 咁樣。所以當香港而家面對過去十年啦，面對一個咁大嘅政治社會制度嘅一個大嘅變化之下，呢個影響係非常之沉遠嘅。當然對特區政府嚟講咧，佢可以做嘅嘢係好少，甚至我哋睇到過去呢幾個月咧，基本上唔同嘅部門嘅局長啊，都係否認呢種情況嘅。因為我哋知道香港其實係出入境係過往係自由嘅嘛，所以我哋都冇一個好嚴謹嘅統計，到底有幾多人走或者點樣，所以特首也好啦，教育局局長也好啦，或者唔同嘅官員都係原本係否定嘅一種態度。咁而家九月啦，開咗學啦，而真係知道啊，真係好多學生走咗喎，唔單學生，連老師都走。咁加埋佢醫院啦，呢啲專業服務咯，比如醫生又走，護士又走，所以其實對特區政府嚟講係一個好嚴峻嘅挑戰，同埋呢種挑戰我都覺得係會長時間一段時間嘅，唔會而家就停，可能將來兩三年啊，呢波移民潮會繼續咯，所以好值得社會上面朋友的關心、學者嘅研究啦，或者特區政府嘅重視。 特別是反修例之後咧，一些親中有啲人士學者都有個說法嘅，就係話走咁一批政治上啊，即係佢接受唔到即係一國啊，或者甚至會覺得佢哋係反中啊，所謂好黃嘅人，咁即係走咗呢批咧，其實可能係好事添，對香港啊咁。點樣睇即係呢種咁樣嘅觀點？ 我就唔會太同意呢種講法，因為當然啦，當然回歸之後，特別係2003年7月之後，香港慢慢公民社會嘅發展啦，過去10年你睇到好多嘅比較所謂高 相對高度的政治化，你都睇得到。不過一般香港人嚟講，比如我哋有幾個指標啦，你有冇一個政黨認同，你有冇投票的行為？如果你用呢幾種指標嚟睇，其實一般的香港人啊，我講 average 嚟講，其實佢又唔係非常之政治的好狂熱嘅嗰種人喎，其實又唔係。咁點解？如果一般香港人？但過去十年一個很特別的時間點，一般香港人實際上政治投票也好，政黨認同也好，其實他不是特別的參與的情況之下，那麼多人都會走呢，就代表其實是除了香港的制度變化以外，即以往我都很同意有些觀察，有些朋友的看法，就是香港過往很簡單地說，就是雖然比較翻兩岸三地是特別是台灣呢個社會啦，係冇民主，但係相對而言佢嘅公民嘅自由啦，呢個係有噶。但係咧，而家一般嘅香港嘅朋友住喺香港人遇到依好大嘅問題，就係我哋以往咧，我哋習慣嘅嗰一種價值觀，我哋同小朋友講嘅社會公義，我哋是非黑白，咁呢種價值觀其實而家有一種。怎樣說呢，翻轉啊，或者一種完全的不同，變成一般家庭或者甚至中層、中層以上都好，的確對他們來說呢，他們可能會有一種攬住想買一個政治保險這種的行為啦，這種動作出現的。實際上移民是特別是現在這個 moment 一點都不容易，大家要知道移民呢，是學術上面研究呢，一定有一個 push， 有一個 pull， 呢個本地一定係覺得真係頂唔住啊！加埋呢外國呢有機會，咁你先會移民，因為就好似香港每一年啊，即係或者九七年到而家，其實有超過100万嘅內地嘅新移民。咁新移民嘅背景當然好多元啊，有啲係 super rich 好有錢，有啲係真係可能條件唔係咁理想嘅都有。咁點解佢哋願意嚟香港咧？住喺一個咁唔係咁舒服嘅一個地方，或者佢原本係內地嘅專業嘅嗰種certificate 唔俾人承認，或者甚至喺呢度需要適應語言啊、文化嘅好多嘅差異，甚至歧視。肯定有原因的，肯定有原因的。所以一样的道理，香港人比如说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他为什么愿意去到攞揸个 BNO 去到英国，为什么愿意到加拿大，为什么愿意去澳洲，一定有原因的。那对于特区政府来讲，或者整个经济来讲，当然就少了很多人才啦。我们知道现在香港一早有少子化的问题。我们香港的 New Pong 主要不是依赖香港的妈妈生的。我们香港遇到很严峻的高龄化的问题，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政府的养老，我们现在是没有全民退休保障的。所以其实香港有很多很多这方面人口方面的问题，现在有更加一个严峻的，就是人才的找到其他外国。所以对香港老实讲，我真的讲经济层面来讲，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朋友很喜欢讲经济。如果香港经济的竞争力来讲，长远即是三五年甚至十年来讲，都是一个负面的。我觉得是负面。当然政府会讲，现在有一个大湾区，或者继续欢迎不同地方社会甚至主要以内地为主的朋友来到香港。那可不可以很完整的可以 replace 香港这方面的人才呢？其实我本身会有少少的移民的，我觉得有移民。当然作为学者我们需要看更加多的数字。 大灣區嗰度，我哋遲啲再講一講翻。政治嗰度嚇，嗱，因為而家呢一批走嘅啦，相對可能即係政治上佢會即係比較強烈接受唔到，即係而家呢啲轉變嘅。咁即係話，如果走咗一批嘅人咧，即係會唔會就係嗰個社會過去我哋都會講香港其實都幾多人咧？唔可以話反中，但係佢可能係抗共嚇，即係心理上即係唔好接受到共產黨啊咁樣。如果走咗一批即係比較強烈嘅話，即係香港嘅社會喺一啲意識形態嗰度，會唔會出現一啲嘅變化咧？即係會較為接受得到，即係而家嗰種政治啊，或者係即係所謂一國啊，甚至共產黨啊，即係呢啲概念啊。 我諗呢個嘢都係特首啦，或者相關嘅官員，佢哋係咁睇呢。看問題從這種觀點，但是我自己是這樣看的，我就覺得如果從管 統治者特區政府也好，北京中央政府也好，個觀點來睇呢，可能啦，國安法六月舊年六月三十號到而家，可能咧香港暫時就穩定翻落嚟啦。但係咧民間方面咧，民間就算你唔係你唔係參與抗爭或者最前線嘅一啲市民啊或者朋友，佢唔走留低香港，係唔係就係穩定就冇事了呢？其實唔係嘅喎，你可以睇到整個社會上面都有一股好不安嘅情緒噶。有啲特定嘅一啲日子啦，其實政府都好驚嘅喎。其實政府係好驚，同埋咧，其實政府 miss 咗依樣嘢，我覺得嚇，即係表面上香港社會好似平靜啊，相對而言平靜，冇咩大規模嘅示威抗議，或者公民社會比較有規模嘅團體，基本上都受到政府各種唔同方式嘅應對啦、處理啦嚇，但係呢啲股部門咧，大家有冇諗到呢？其實啲股部門咧，實際上原本係香港內部嘅喎，咁呢股部門咧會隨住香港咧移民到外國，會走到外國嘅喎，譬如走到倫敦，會走到台灣社會，會走到加拿大。咁對政府香港政府也好，或者對於中國整體對外的外交形象，其實呢個係對佢哋嚟講啦，其實呢個係個負面嘅影響嚟嘅喎，呢個要更加不安嘅喎，所以Chris 講係咪容易就好似社會上面就比較就容易管治啦咧？不滿就少咗啦，不同意見嘅人咧就少咗，其實唔係噶，都仲係嗰度噶，都仲係嗰度，只不過肯定佢係流動，佢而家唔係香港，佢離開咗咯。所以我覺得呢個更加對政府嘅管治或者對外嘅嗰種公共關係啦形象，其實是一個更加大的挑戰的，其實我反而會這樣看的。 說要跟內地全面融合，即梁振英年代已經開始說了，特別林鄭月娥，特別是反修例之後這一兩年，特別這一兩年亦都是說很多的融合啊，以至於大灣區那個融合等的一些變化。這裡其實個説法會係呢個就係將來啦。咁你如果留喺即係香港，你無論你自己上樓好，或者真係唔上樓都好啦，嗰個就係將來啦。嗰個融合會好多，好越嚟越快啦。甚至而家啲港台啊，好多啲國劇啊，呢啲咁嘅節目啊，咁樣呢啲其實會唔會逐漸係會改變到潛移默化，係會改變到一啲留喺香港人嘅一啲心態咧？ 其實會的，我覺得是會的，因為始終我們講中內地香港的融合嘛，一開始最主要回歸之後就零三年的 CEPA， 大家都知道，香港原本是沒有自由行的，是從 CEPA 之後才有的，香港本身打了殖民地時期是所謂的知己不干預的嘛，這種政策什麼時候開始是 很 officially 的是 involve 到內地的所謂的計劃經濟呢，其實如果比較了解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其實差不多12年就是125的時期，125今年是2021年呢，就是145啦，所以你看到過去這幾年遲遲都135、145的時候，就 中央都派政府派官員來香港宣講啦，咁呢啲嘢，所以我自己咁睇，整體嘅大嘅趨勢係咁嘅，會繼續經濟進一步嘅整合。北京嘅中央政府都希望咁啊，佢哋希望經濟整合之後政治啦，之後社會民生嘅回歸啦，佢哋好重視呢樣嘢嘅。所以大嘅趨勢係咪咁？而家今年2021年，習近平主席繼續係位置上面嘅時候呢，係會咁樣繼續咁做噶。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呢，係咪影響到整個香港公民社會政治文化也好啦，教育體系也好啦，會唔會影響？其實係會嘅喎，我覺得都會。大家都注意到新聞嘛，唔單係一個宣誓，原本係呢啲立法會議員啦、區議員，咁而家更加係可能將來啦，可能係其他的專業人士，比如說學校教書的老師這些東西，或者原本的這些從2012年的時候推的國教之後呢，因為很大的爭議嘛，就是梁振英政府時期就他還沒停，不過就是總之就 香港部分的學校繼續推，但有些學校就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處理咁樣，所以我哋都都知道呢啲嘢咧會繼續推廣噶。咁譬如話會係中小學啦，甚至係幼稚園啦，會推廣呢啲嘢。大家睇得好清楚，比如話就算係內地嘅小朋友嚇，咁你話住喺深圳又好，廣東廣州又好，咁從好細個嘅時候，佢肯定要讀一個政府嘅領導、國家領導人嘅嗰個佢講嘅説話啦，我哋都要記。咁長遠嚟講，香港會唔會咁樣咧？我覺得亦都會嘅喎，我覺得會噶。咁會唔會影響到小朋友嘅教育或者意識形態上面有啲轉變？我覺得好难避免的，所以呢个亦都会系将来咧，我哋观察香港嘅家长、香港嘅学校点样应对，或者整个教育体系会点样变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重要嘅一个关注嘅一个 point 系咯。 下一步嘅即系大湾区嗰度咧，好强调就系会系吸引一啲即系香港人上去做嘢，以至於住，然後咧住咧就變咗係好似係而家你住新界咁樣嘅，即係將來會可能係會係咁方便嘅。呢、这個第一其實見唔見到嗰個趨勢？即係因為鼓勵港人北上都已經一段時間啦，但係實際上又好似唔係話數字上唔係話真係咁嘅嘢。但係下一步會唔會係更加之？即係一啲嘅措施變化咗之後咧，即係會真係較為多香港人上咗去，咁然後又有批人咧就移民嘅話，咁嗰個變化會係會係一個咩嘅局面咧？其實 我覺得政府會繼續推嘅，包括特區政府或者內地相關嘅政府、廣東省啊呢啲都一定會繼續推。咁大家都睇到過去兩日嘅新聞啊，前海啊、橫琴啦、啊，一個針對香港，一個針對澳門啦、啊。其實我自己的睇法就是內地方面其實做了很多工作嘅，譬如話我哋香港的專業人士，佢擔心係內地 ，for example 啦，買樓或者交税的問題，我哋知道香港税係好低嘅，15%，內地税係相對高嘅，或者仔女教育的問題，或者醫療的問題，咁內地喺呢方面過去呢幾年啊，即係客觀嘅嚟講咧，其實是很彈性去處理的，是用了很多的制度，是希望可以吸引香港的年輕人或者專業人士上到身邊。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學界都會講笑，就是香港所有的管治上面的困難好像都是三個字都可以解決了，大灣區，但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容易一定是這樣、所以我剛才說的，其實是一個從政府的角度來說，他會繼續去推這件事，我們都看到他很努力的推，但是第二個層面呢，就是他這樣很努力的推，including 我哋之前睇啦，比如最你上面翻工最低工資好似俾你18,000港紙咁樣，但係呢個有少少唔公平啦嚇，即係講多少少真係18,000其實就唔係僱主俾你喎，其實香港政府好似我嘅理解咧，即係好似津貼俾你咁樣，咁香港政府交税其實係香港市民交税噶嘛，咁可能有這個分配佢啲少少問題。OK， 咁我哋睇翻啱啱講啦，咁政府做咗咁多嘢，內地政府、香港嘅政府做咗咁多嘢。會唔會抗議？真係抗議到民主派嘅朋友，或者係非民主派嘅朋友，香港市民上到身邊啦，又似乎又唔係嘅喎，又唔係呢個有好多原因㗎嚇。For example 啦，你今天係一個香港嘅專業人士啊，呢、這個做第三級產業嘅服務業嘅，咁你會有一個比較相對強嘅動機，你上嚟發展嘅。你做地產又好啦，旅遊又好啦，醫療又好啦，設計又好，呢、這個會肯定會合。会上去的。咁如果你唔系做呢方面嘅人，咁你系一般嘅所谓嘅做服务业嘅啦，咁你有咩动机会上喺上边发展咧？就相对比较少嘅，老实讲。咁如果你系一个学历比较低，比如系香港啦，你系个未读大学嘅人，咁大家知唔知道一年吓中国内地大学毕业生系11,000嘅？1,000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年是毕业一个香港那么多人，这个又多了。所以其实年轻的朋友你上去，如果你很年轻，10多岁、20多岁你上去，你用什么方法跟内地的朋友大学毕业生竞争呢？你为什么你们要请你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来的。就算你今天是一个有大学学历的專業人士，咁你上去呢，好多時候呢，以往過去呢，譬如我剛剛講03年司法遷走之後，上去嘅好多都係專業人士為主，同埋佢哋都有一定嘅管理經驗啊，所以我哋過去曾經睇過一啲報告啦嚇，啲調查就係你平均喺內地嘅香港人嘅做嘢嘅平均年齡啊，佢上到40多歲咯，即係話佢 佢而家我哋睇到其實係四十幾歲中年嘅呢啲朋友上喺上邊，而唔係特區政府 target 一啲香港啊十八二十或者啲其實係創業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可能我哋需要更加多嘅資料啦。其實我哋香港政府喺呢方面或者內地可以提供俾香港政府呢方面嘅資料真係好少。我舉個例子啦，大家應該都知道，舊年嘅十一月到今年年初啦，其實內地做咗一個全國嘅統計嘅人口調查，我哋稱之為第七次嘅全國人口調查。咁人口調查裏邊其實資料好豐富。咁我哋知道咧，根據調查啦，我啱喺上節目之前又做咗少少功課，即係內地而家香港上面係在內地有三十七萬幾人。三十七萬都唔少啊，三十幾萬。但係關於啲三十幾萬人，到底佢係做啲咩工作？佢嘅收入係幾多高？佢集中喺邊度？佢係內地做咗幾耐嘅嘢？佢需要啲咩幫手？其實我哋係完全唔會知嘅。咁我哋唔知道算啦。其實特區政府應該有知道，咁佢就可以更加好嘅用翻佢一啲 policy 嚟推呢、這個。內地或者香港的經濟進一步的整合，冇嘅話呢，我就好擔心佢用咗好多資源，但係呢果效就會唔理想。我哋睇到一啲調查，譬如話前一排有某個研究機構啦，就做相關嘅調查，即係你唔理你個政治嘅態度啦，你係民主派、非民主派也好，亦都唔理你個年齡。其實老實講，特別係年齡越輕嘅朋友受訪者，佢係願唔願意超過八成啦，佢係唔願意翻內地。咁你就算係一個中年嘅四十五歲以上或者退休人士啦，六十或者六十五歲或者以上，其實佢都未必係願意翻內地。其實好多原因啊，比如話相唔相信內地嘅醫療啦，或者咧佢嘅屋企人其實喺香港，但係其實佢喺內地雖然居住環境大啲，但係佢始終都比較願意同香港嘅親友見面噶嘛，所以就係困難嘅，即係。就算政府用了很多資源是 push 這件事，但是實際上so far 我們現在看到的果效 是有限的，就客觀的一些資料看到是相對有限，不過長遠來說是都值得大家進一步關心。 其實個政策本身就是說鼓勵香港人上去發展，個政策本身就是有沒有一個合理性呢，或者是就是從就是為什麼會覺得是就是如果香港是靠的是人的话呢，咁你应该是怎样提供一些更好的机会，即是令到人才可以用得到，咁佢喺呢度发展，咁搞好个地方咁样。那个政策即是除了话嗰、那个即是政治上的所谓融合之外，仲有啲咩嘅合理性其实。 其实政府呢是做呢、這个兩地的融合，其實主導當然不是香港政府啦，一定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他們有我們剛剛講的政治上的抗爭，希望政治一方面香港越來越融入內地的發展，另外一方面呢，你也都可以講呢，就是其實北京的中央政府是九七年前、九七年之後對香港的態度，其實我覺得他的最根本的一些原則是沒什麼改變的，就是充分利用香港的嘛，是不是？即是97年以前就是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在97年之後呢，就是香港作為一個境外，在中國之下但又是境外的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位置這樣。所以的確是的，就是我們是思考這個，除了從政治的層面來思考，從經濟的層面來思考，其實特區政府是從來都不願意正面的面對這個 question， 就是現在鼓勵內地香港經濟整合，結果會不會反而是對香港的競爭力不好呢？或者香港本地的人才會不會走了呢？或者內地和其他比如九加二啦、大灣區和其他的城市它相互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看到合作的关系，看到竞争的关系？实际上呢，从学术界其实我们都时常看到学者是很关心这件事的，在报纸上面写评论也好，或者写论文也好，其实我们都会讲到这件事，但是特区政府从来都不愿意，大家也都知道肯定因为政治的原因嘛，所以是不愿意面对这些中港经济整合之后的一些后果。possible consequences 是什么，其实是不愿意面对的。所以的确是我们需要思考。因为譬如说我们知道香港和内地经济整合，特别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了，香港的一些旧的制造业就已经上到身边了，从80年代一路是这样。但是过往呢就是做厂了，做工厂了，制造业是这样。所以 在一个开放过程中间，香港的确也 benefit 内地的一个发展，的确系嘅，我都觉得是咁样。但系咧，而家情况系好唔同啊！而家仲唔系香港嘅制造业上系噶啦，因为香港系冇咩制造业啦，香港反而系一啲企业最核心嘅竞争力，即系服务业啦、专业服务啦，呢啲人才可能会走。 嗯， 咁呢啲人才走咗之后，如果你从香港嘅角度来睇，就暂时唔考虑内地嘅层面啦，即系斋睇香港嘅经济嘅竞争力或者系佢嘅发展嚟讲咧，其实会有隐忧嘅，会有挑战嘅。嗯、但系内地嘅思考方式当然又会同香港系唔一样。内地当然会思考话，唉、哎，而家香港喺过去呢几年，点解咁多社会抗争啊，或者青少、年轻人不满啊，就系因为居住嘅地方冇办法，社会流动有问题，所以点算呢、哎、香港系唔可能改变呢样嘢噶嘛，所以。居住的空間咁唔夠，咁大灣區搬去身邊啦。咁你創業，香港創業係艱難嘅，所以點算啊？咁你係大灣區啊，所以佢就覺得誒、哎，總之俾你大啲嘅空間，俾你大啲嘅嗰種環境咧，你就可以解決到香港特別係年輕人啊嘅一啲社會上面嘅不滿啊，或者呢啲嘢，佢係從呢種角度嚟思考，係咁就同香港係思考嘅人才咧，會唔見咗啦，或者係競爭力會減少咗啦，係。出發點我相信是很不同的。 那個是不是完全是一個誤判呢？即是不滿是因為不夠地方住啊，或者即是居住問題啊，這樣。 其實如果你問我呢，我覺得是一種未必是完全的 100% 的misunderstanding 啊，但是你从中联办的官員也好啦，或者從北京省港澳辦的官員怎樣解釋香港前世的發展、或者了解香港的民情民意、其實的確有一定的、有一定的我們稱之為一個 gap 的差距在那裡有的、 過去有種這樣的一路、可能都是一種陰謀論、就是說、你走了香港，走了香港人不要緊、他可以內地可以放很多人下來、這樣甚至一啲海歸啊，咁即係內地背景啊，咁樣咁咧就話一種咁樣嘅人口嘅一種轉變啊，一個大換，即係一絲大換血、啊。 係 有冇一啲嘅根據咧？呢啲説法或者即係會唔會真係香港會進行即係進入一個咁樣嘅大轉變年代？ 我嗱，首先香港本來就係一個移民嘅城市啦，咁我自己都作為一個移民醫人嘅道理。咁其實呢種講法係真係比較 sensitive 啲嘅，因為你始終係同內地，譬如話新移民嘅政策有關係。但係大家都知道，呢個新移民嘅政策唔單係九七年之後先，九七年以前就有，八十年代就有啦，只不過嗰陣時嘅比較少。所以我覺得居港的港人或者港人这个观念呢、我可能会改变的。就好像有些人会讲是我是所谓的 新的香港人啊，就是或者香港的政治文化啦、语言的使用啦，其实都变简的了，老实讲都变简的了。你可以很容易看得到，我在外面吃餐饭或者是学校里面见到家长或者什么，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是内地家长会越来越多，或者看香港各行各业啊，做房地产的很多时候可能10-20%其实买家其实是内地的。所以你可以讲呢，在各个层面啦，政治经济社会啦，教育文化啦，其实是的确是转变的一个过程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啦。 个速度会不会是落去会是更加快呢？即是加上一个这么大的即是政治环境的一个转变。咁一啲好主要嘅政策，國安法啊，以至於成個選舉啊，公民社會嘅一啲參與啊，咁樣嚇，加上人口嘅一啲嘅變動啊，大灣區嘅一啲嘅政策啊，香港其實係咪即係進入咗一個本質上可能即係會入咗一個比較大嘅轉變嘅時期？ 我個判斷係係嘅，同埋呢種變化係冇辦法。你轉的 流轉， 可能是這樣。所以 that's why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朋友不理他的政治立場是什麼，是會離開的原因，因為是看到香港這兩個字，這個地方的本質，你看到有一些轉變，我都同意這種觀察的，我覺得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点矛盾了，因为中央收回香港咁都係覺得香港有個好獨特嘅作用啊！即係剛才你提到嘅利用香港個優勢。咁如果香港已經唔係嗰回事嘅話，咁仲有啲乜嘢嘅獨特嘅功能咧嚇？咁照計係同佢嗰個利益啊，或者中央政府個初心都自我矛盾喎。其實， 但係對，如果我哋試下諗住中央政府嘅諗法咧。佢唔理香港點樣變化，唔理而家國安化，或者係實際上公民社會點樣變遷，佢都係表面上面啦，或者佢都對外宣傳方面，佢都要繼續堅持所謂個一國兩制咁啊，係先，佢都係對外表宣傳係一個成功嘅一個 model。即係最少啦，係年四七年以前啦，啊，佢會繼續維持翻呢套宣傳也好啦，或者制度嘅安排也好啦。哦，同埋我啱講過，香港係個過往真係好特別，就係中國以下，但係。又是境外，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strategic 一个位置在那里。所以你不理是你看现在香港的股票市场超过六成的 IPO 全部都是内地的，或者主要的蓝筹股也都是内地的股票为主的，股王也都是内地的股票为主的。所以基本上香港都还是一个很集资的好的地方，或者我们看回从2014年的这个所谓抗争到19年的所谓抗争，我们一路看到都是外国呢including 个美国也好啦，欧盟也好啦，或者亚太地区的日本也好，他们呢都是始终都是喜欢选择香港作为一个亚太地区的一个总部或者是分公司的一个所在地啦。所以anyway, 现在的 moment 呢都是都外國也好啦，或者內地的公司也好，都仲會繼續利用翻香港。所以香港係咪咁容易被取代呢？我又覺得唔係嘅喎。即係我意思話佢個經濟嘅功能，邊話大家睇到前一排新聞就係內地有第三個股票交易所，就係北京嘅。即係好長一段時間，八九年之後啦，有上海有深圳，好長一段時間都係兩個，咁而家有三個。咁大家都知道，九十年代開始咧，上海嘅發展啊，浦東嘅發展係好快速噶，喺政府用咗好多好多嘅優惠嘅政策俾佢，加埋票話，可能觀眾朋友都知道啦，好多所謂嘅自由貿易區啦，或者呢啲好多好多嘅一啲對外嘅開放嘅地區，咁用咗全中國整個黨國嘅力量都冇辦法取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係全世界第三、第四嘅位置，所以你可以睇得到啊，即係香港都仲係有佢嘅一個好緊要嘅一個重要性喺嗰度，或者係短時間都唔容易被取代。咁內地譬如啱講大灣區，即係佢嘅思維呢都仲係一個總量嘅一個思維。譬如我哋通常都好容易睇得到啦，佢係點樣比較呢？係比較翻大灣區同日本嘅東京同有個哈馬恆濱嘛，同埋美國嘅譬如話 San Francisco 或者 New York 或者係英國嘅倫敦，佢通常係咁比較，話俾你知。雖然我哋嘅倫敦 GDP 係比較低啲，不過我哋有幾多間全世界嘅大學，我哋嘅土地面積有幾大，我哋嘅人口有幾多，市場有幾大，佢好中意講總量呢個觀念，因為中國大咁啊，但係咧，佢可能 miss 咗一啲嘢，就係其實一個成功嘅financial center 金融中心未必是讲讲一个总量的东西，是更加强调回这个地方它的制度它的社会文化，或者它可不可以很鼓励很多元不同的人可以在这里投资。你看回英国的伦敦到现在都是全世界第一的金融中心，但其实英国伦敦的那个現代化的建築其實不是很多的，是不是？它也不需要很大很大的地方給你做金融的交易的嘛，你現在不是比道理的地方大嘛，這樣。所以內地的思維都始終我自己覺得啦，都是停留在一個比較回總量這件事。所以可能是因為你實際上你比 quality 暫時比不到啦，所以沒辦法只可以比這個總量這樣。所以都仲有一段時間啊，我覺得內地的金融的發展啊，或者要取代香港都短時間應該都不容易的。 咁我哋係咪都有種幾複雜嘅現象，就係話香港仍然即係有保留到一啲即係國際啊等等嘅一啲中心嘅，但係另一方面喺一啲政治、經濟、社會推動要香港同內地融合嗰個力量又會越嚟越大。咁樣譬如香港三年五年會係一個咩嘅模樣呢？其實即係 冇水晶球啦，我哋嚇，但係即係可唔可以諗到會係點樣？ 其實呢啲我哋係平常做香港研究嘅朋友，我哋都知道其實香港從來都唔可以只係一個經濟城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翻呢啲七十年代嘅一啲學術嘅論文啊，都話俾你知，其實香港除咗經濟呢個城市，佢都係慢慢政治化啦。從七十年代，成個社會七十年代，但係北京從中央政府嘅角度嚟睇，佢都係始終都係希望香港就係為我所用啦，都係好好扮演一個係改革開放過程中嘅一個好重要嘅經濟城市嘅一個角色。咁政治方面咧，就算啦，冇挑戰我啦，或者冇成為一個境外力量嘅一個顛覆我嘅一個地方，佢一直都希望係咁樣做嘅。所以就會好同意 Chris 講講，會有一個好矛盾嘅呢種情況，因為香港好明顯咧，就佢隨住社會嘅多元化，隨住整個社會嘅發展，佢好不免嘅會有啲政治過去啦，有啲政治嘅訴求，會慢慢成為一個政治嘅城市。但係咧，一方面在北京又唔想你扮演呢個角色，所以先至我哋過去十年見到咁多嘅衝突就係咁樣，即係社會發展到一定嘅level 啦、水平啦，佢又。各方面的訴求是很正常的，但是這個訴求你又沒辦法在制度上面有一個很合理的安排，所以就會衝撞咯，就會衝撞。那現在中央政府就用回這種很強勢的方式，還希望你逼回香港，總之你做回一個經濟城市，那政治就不要搞那麼多。那可不可以用靈活的方式來改變的社會發展的方向或者一個要求呢？其實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呢，其實我是不樂觀的，我覺得有些時候呢，不是用這樣用一個制度的安排，好用暴力的方式、強力的方式去完全改變了一個社會發展的過程，我覺得 是困難，或者這個過程中間會有很多很多的衝突咯，是的。 咁會係點樣呢？即係而家我哋會見到，即係政治都可以咁講嚇，即係清零係嘛？即係一啲唔同嘅聲音啊，或者係所謂反對派啊咁樣，要即係去到零啊咁。咁樣嘅話，落去個社會會係點樣呢？即係如果有未必話會係安靜嘅話，咁嗰種即係不滿嗰啲衝突會係點樣嘅形式？即係。表現出嚟， 這個我都是比較擔心，因為以往呢我都說了，其實香港人以往呢其實是很和理非的，我們時常有些時候很和平的，但是呢你將一些過往相對一些比較有效的一些channels 將它現在沒有做了，那變成一般人有些不滿，他有沒有辦法通過選舉也好啦，或者示威遊行也好啦，或者公民團體也好啦，表達出來。即一方面是社會上面有很強的或者有不滿的一個因素在那裡，另外一方面呢對政府的管治，就算我們不看社會上面，看政府管治本身來說也都會有問題。因為譬如說呢你就算再搞減太多的這些 consultation 啊，諮詢團體，咁而諮詢都是自己有來講，或者是一些冇辦法反映翻香港社會真正的民意或者不同的利益的時候呢，其實係會好大件事哦，會好危險的依件事。但係呢，我唔相信政府睇唔到呢樣嘢，但係我始終係覺得其實政府知道好多嘢噶，譬如話我哋學校都有好多過往啦，對政府做調查啦，寫。政策報告啦，其實你話政府知唔知道香港管治遇到好多問題，或者將來或者而家有啲咩困難咧？其實我覺得佢係知道嘅，但你知道係一回事，你可唔可以好主動去有承擔，好應對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咁而家都係咁樣，你表面上係好 peaceful 咯，好似冇嘢咯，大家好似先常態啦。但係呢個先常態係咪真係一個好和平嘅先常態？當然我唔願意見到有。更加多的衝突，因為對所有人都不好，但是呢社會上面當然有不同的聲音不可以有效的表達出來的時候呢，一定會對政府的管治呢是會有個挑戰，它是很難管治的。 相對香港呢，台灣就重政治了，即更加一個政治的城市，會不會真的兩岸越走越遠呢？現在這樣下去， 咁大家都如果關心台灣新聞嘅話咧，都知道國民黨呢排就做一啲黨主席嘅辯論啦，嚇嚟緊九月就要投票啦。咁而家有四個啦候選人咁樣，咁我自己睇咧，即主要啦嚇，主要就係 朱立倫啊，同埋而家嘅江喜誠咁樣呢兩個候選人比較可能比較有機會比較大啲啊，相對大啲嘅。咁我自己係咁睇啦，我覺得當然啦，短期嚟講咧，譬如話嚟緊2024年台灣要有選舉咯喎，即係任何一種選舉嘅評估啊，或者一種政治一天都好長嘅嚇，即係我哋唔可以好大膽嘅咁評估邊個會贏啊或者咩，但係咧以而家嘅條件或者台灣而家政治環境嚟睇嚟啦，其實咧國民黨咧有好有效嘅咧，佢挑戰或者甚至係選舉裏邊咧有贏呢個民進黨係唔容易嘅，所以我覺得北京或者做台灣研究嘅，佢好多好多部門做台灣研究嘅，佢都可能需要有心理準備，要面對一個比較中長期。如果台灣都長期都係有民進黨執政嘅情況，係點樣應對？因為呢個當然唔單影響到兩岸關係，亦都影響到我哋講嘅台港關係都係呢樣，所以我都係睇唔到一個短期，即係三五年甚至係中長期10年以內呢，呢個會係。如果台灣係繼續係民進黨執政嘅情況之下，或者整個台灣嘅公民社會或者年輕一輩，其實係對內地嘅理解啦，同佢上一輩係唔一樣，對自由啦、對民主啦、對自己嘅價值觀啦、對政治嘅認同嘅堅持啦，都係同以前嘅嗰一代係唔一樣。喺呢種情況之下，呢種條件環境之下咧，我睇唔到太多嘅可能性，或者一個比較 positive 嘅積極嘅因素啦，即係兩岸關係會好到好似過往2008年到2016年馬英九時期就比較互動比較頻繁嘅一個情況，我睇唔到呢個可能性咯，係咯。 2020即係蔡英文係連任當時，都有個説法就係香港個因素嚇，即係都幾影響到即係台灣個選舉。咁落去即係香港個情況，我諗從台灣嘅角度嚟講係會仲差添啦，越嚟越差添啦。呢個咧其實會唔會？都真係會令到就係剛才你提到就係話更加有利民進黨係長期執政，而更加對國民黨係即係相對啦嚇，即係兩岸關係係較為即係相對溫和啲嘅上翻台呢個局面會因應住香港個情況而即係令到台灣會出現一個咁嘅局面。 我都好同意，就係如果香港嘅情況越差咧，其實係因為原本係咁啦。香港一國兩制，鄧小平原本係用喺台灣問題上邊嘅，就因為台灣問題複雜啦，所以先用喺香港嘅回歸上邊。咁而家大家都唔會就係講香港係一個一國兩制嘅 model 咁樣，或者就算講可能聽嘅人也唔多啦嚇。所以的確係第一就係香港情況越差咧，其實咧台灣民眾因為台灣新聞是很自由的，是看得到香港的一個情況，即是香港或者北京治港的情況是越，如果是即係從台灣的觀點嚟睇，如果越唔理想的情況之下咧，的確對兩岸台灣民心嚇，即係年輕人也好啦，台灣社會啊也好，嗰種吸引力咧，真係會少，會比較少嘅，係會比較少啲噶。同埋我都思考過呢個問題，即係好矛盾嘅一個問題嚇。一方面咧，即係北京的中央政府一路都讲我哋将希望咧过往啦，好中意讲，我哋将希望咧其实就唔系摆喺民进党身边噶，我将希望咧其实摆喺台湾民众身边噶。咁希望咧通过各种唔同嘅好优惠嘅政策啦，就吸引台湾嘅中产阶级啦、中南部啦或者年轻人啦，可以系到内地发展。其实佢亦真系用咗好多好多嘅政策啦。啊，当然啦，呢啲政策嘅果效或者系咪公平，呢个系另外一位好值得争议嘅事嚟噶吓。但系咧，佢從北京嘅角度嚟睇咧，佢覺得佢做咗好多嘢，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咧，佢一方面希望可以吸引台灣嘅民心，但係佢另外一方面咧，佢又繼續嘅係，譬如話解放軍啊、老佢都演習啊呢啲嘢，所以佢好矛盾。佢一方面係用翻一啲好嘅吸引力嘅方式係吸引台灣人，另外一方佢又冇辦法，佢必須要用一啲比較強硬嘅一啲手段。咁好多時候咧，台灣人其實會睇到呢啲好強硬嘅手段噶嘛，所以對，但係佢又唔可以唔做喎。即係北京，佢從佢角度嚟講，佢又唔可以唔派軍機或者軍艦嚇，係呢啲台灣嘅一啲西南嘅一啲海域嚇嚟做一啲練習。 所以變成很矛盾呢樣嘢咯。所以你對民進黨也好，或者對台灣嘅一啲外交也好啦，越係好強烈嘅打佢，或者對香港嘅公民社會越強硬嘅打佢，其實對台灣人嚟講咧，係兩岸關係嚟講係更加唔好嘅，係，所以好矛盾對佢嚟講，我覺得佢哋都好難做好呢樣嘢。 擔唔擔心真係會兩岸會爆發戰爭，或者即係中即係中央會決定即係武力收回台灣？ 其實呢個對台灣，特別對身為台灣嘅民眾嚟講，呢個係好切身問題嚟噶。因為始終冇人希望可以見到戰爭噶，真係冇，除非係軍火商啊，佢要賣軍火係咪先啊？但我相信冇人希望見到戰爭噶。咁依樣啦，其實我作為一個學者，我都冇一個我都唔喺個黃大仙門口嘅關聯，我也唔知噶。但係你問我主觀咧，我係唔希望見到戰爭噶，因為就算有一啲衝突也好啦，點樣樣？老實講，就算我哋係香港好啦，香港都冇辦法話完全唔關我哋事嘅，都一定會受到影響嘅嚇。同埋咧，特別係從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到而家拜登政府，都係中美關係都大家都非常之關心。咁廣府上邊時常網民啊都講啊，哎呀，快啲解放台灣，或者係以為嘅戰爭會好短嚇。但其實我時常都係思考呢個問題。首先我唔希望有戰爭。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如果有一啲冇辦法避免嘅一啲衝突，那個代價都係非常之大嘅。你可能有啲朋友會講：，哎呀，你睇戰爭可能好快啦，72小時、3天、2個禮拜就搞掂。但係咧，你點樣可以有效嘅管治台灣，或者你希望攞到嘅台灣係咩嘅台灣咧？係一個大家對你係。50年三個 generation 都有好強嘅好不滿嘅，或者你好想有一個可以有效管治嘅台灣，我覺得呢個係好考驗北京嘅嗰個政府嘅一啲思考，所以我哋真係唔希望見到有一個戰爭。不過的確好多嘅因素嚇，我哋好多觀察好多嘅現象啦，包括美國是艦隊啦，是南海啦，或者是中國東海的日本和中國因為釣魚島的問題的爭議，我們都看到整個的方向好像往一個比較不理想或者一個比較衝突的一個方向在那裡走的。所以其實我們一個好的管治者啦，香港政府也好，北京或者是台灣的官方領導者都好啦，係需要有一啲好高度嘅智慧，係思考點樣避免戰爭咯。 最後想講台港關係，咁而家似乎係雙輸啦，應該 係啊，係好應該未見過咁差嘅一個情況，係啦。 嗰個影響係點咧？其實多咗人去台灣啦，香港人 係移民。 台灣其實人亦都常常嚟香港。經貿啊等等，其實都幾多往來。而家嗰種即係冇官方、半官方機構都冇咗嘅話，那個影響其實係咪都？ 其實台灣都仲有駐港嘅單位嘅，都有噶。不過呢因為兩岸關係或者台港關係嘅影響，大家都知道，主要個公務員嘅即係台灣嘅相關部門派到香港嘅公務員嘅部分都已經翻到台灣啦。咁主要就係本地嘅一啲僱員啊。咁實際上唔單係香港係咁樣，澳門亦係咁樣。咁呢個政治層面啦，文化方面都受到影響嘅喎。文化方面，譬如話台灣文化部係香港嘅一個光華嘅新聞中心，其實佢嘅以往嘅主人咧都係做翻呢啲作家啦，或者一啲文化人士啦，譬如話可能。觀眾朋友好熟嘅，即係龍應台啊，或者咩嘢，佢哋都嚟過香港 ，OK。所以我意思話咧，其實變咗一啲文化相關嘅交流咧，都會少咗好多，都會少咗好多，或者最少係唔係太友善啦。大家亦都慢慢睇到，因為大家喺香港主要係出版社嗱，邊個書越嚟越多，香港冇得出版啊，慢慢都依賴台灣嚟出版。咁台灣出版社後面都會寫一啲台灣嘅一啲相關嘅一啲呢啲出版嘅一啲資訊。咁喺國安法之下，呢啲就係一個幾危險嘅一啲嘢。咁我哋唔會知道，我們因為政治嘅原因啦，所以文化方面學術嘅交流，我哋都睇到一啲台灣中央研究院啦、台灣大學啦，或者相關一啲比較關心香港嘅一啲專家學者教授，其實佢都有啲時係遇到一啲困難，冇辦法嚟到香港。 咁而家係以前冇嘢講啦，但係咧，我們以前過去之後咧，都係冇辦法係有一個好正常嘅一個交流，所以兩地嘅公民社會也好啊，社會文化也好啦，都影響真係會都係大噶。不過經濟層面咧，肯定係另外一個層面啦。我相信經濟層面咧，影響相對少啲，相對少啲。如果疫情完咗之後咧，可能咧香港都會係台灣民眾係中意旅遊嘅地方，台灣亦都係香港民眾中意係玩嘅地方。不過係非經濟嘅層面啦、社會啦、政治啦呢方面影響就係好長遠啦，亦都好難改變，好難短時間變好嘅呢種情況。 開始節目嘅時候咧，都已經講話，即係葉國豪博士咧就好闊嘅範圍，所以今日即係都即係傾到嘅議題都真係可以好多。咁但係今日即係時間，我諗我哋即係今日傾到呢度為止，有機會即係再揾下葉國豪你再傾下 好， 多謝曬，拜拜， 拜拜。